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到咗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我哋嘅主持之一啦，黄晓初阿初喺度嘅，阿初啊。上个礼拜呢同埋再上个礼拜呢，我哋就好兴起咁样讲呢个哈洛品特嘅背叛 betrayal 啦。咁讲极都完唔到，因为实在太多嘢讲啦。咁我返去諗咗一个礼拜啦。咁上个礼拜我呢就话、哦、我哋要开始搵个起承转合。嗱，我哋交代返少少啦。Robert 同 Emma 呢就係两公婆嚟嘅。咁佢哋呢有一个外遇，就係 Emma 鍾意咗 Jerry， 而 Jerry 都有 Robert 嘅好朋友啦。呢、這个剧本呢就係、是由倒序开始讲起，即係由佢哋、哦、已经呢对偷情嘅 Jerry 同埋 Emma 啦已经分咗手，就讲返佢哋相识，而中间呢 Robert 点样知道咗呢件事啦，咁就係呢一次哈洛品特嘅呢个剧本啦。咁上次我諗你就话啊，其实係 Jerry 要去搵返嗰个事件嘅真相啦，咁、所以我哋起承转合呢，可能我哋作为观众呢就陪住 Jerry 去啦。咁但我返去諗下又唔系喎，嗱，我作为女人嘅角度，我觉得 Emma 都好大转变啦，点解佢唔係由佢去揾起承轉合，佢唔係一主角呢？同埋 Robert 係其實佢知道最多嘢㗎嘛，比起 Jerry。咁佢知道咗咁多嘢，佢都冇去揭穿 Emma， 佢又好似控制緊個大局。點解我哋又唔係由 Robert 嚟做一個出發點去揾個起承轉合呢？ 嗱，你呢个问题之复杂咧，系我可以开多几个专题嘅节目去讲、 哦。即 系 继续讲多 幾集。因为咧，嗱，我哋咁耐以嚟呢个节目讲起承轉合。讲好似话系讲紧戏剧理论，好似系讲紧编剧技巧，好似系讲紧呢啲嘢。但系咧，好不幸地，对唔住各位嘅听众，系有一样嘢嘅。我前设系我唔记得讲俾大家听，就系、是、我本身系一个导演，而好多嘢我系由一个导演嘅角度去解述呢啲嘢。 系啊， 咁入边唔多唔少都有一啲我自己嘅个人睇法，同埋如果我系导演，我去点样处理呢样嘢？ 嗯， 咁当然啦，我自问我系一个好尊重编剧嘅。导演，我系唔会攞个剧本翻嚟改咗佢啦，咁咪得咯，咁咪好睇啲 啦，又唔系嗰啲嚟嘅， 我唔中意嘅。 知道你唔系， 就算佢无啦啦喺嗰度写有个括弧，唔知咩都好，我都觉得佢写嘅时候一定有意思，我尽量帮佢去一齐完成佢想做嗰样嘢。 嗯嗯， 我再用我嘅方法帮佢丰富佢嗰样嘢，甚至系加一啲我自己嘢落去。 系， 咁如果佢嗰个系一原创剧本，我特别觉得要尽量帮嗰个编剧去做佢想做嘅嘢添。 嗯嗯 ，OK， 所以喺咁样嘅层次之下。我认为咧，我系喺呢个节目度，我一路以嚟系相当持平嘅。我希望我可以。咁而你头先讲到嗰样嘢咧，就系、是、如果 Harold Pinter 佢本人未死，坐喺度今日同我哋讨论咧，我估我哋都可以拗餐死嘅。 系 就系、是、究竟边个系主角？可能 Harold Pinter 佢觉得唔系嘅， 系 可以唔系嘅。我亦都绝对接受任何人同我讲，我觉得唔系啦。 即系或者真系唔同角度咯。如果佢坐喺度，佢就系编剧；你坐喺度，你系导演。如果我坐喺度，可能我系演员同埋观众。 系， 即系大家角度已经好唔同。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我系导演嘅话咧，咁我就系选择一个我睇嘅角度，然之后将个剧本强化去演出。 嗯， 咁但係如果我係一个好似我头先描述嘅一个咁样嘅导演嘅话，我係去了解个编剧佢究竟想点，同埋佢嗰样嘢系咪有价值，而我觉得嗰样嘢真係有价值，我点样帮佢完成呢样嘢。 即 係我觉得点解我哋读书嗰阵时啲老师会叫我哋读戏剧史啊，读要去走去 research 嗰个编剧佢嘅身世啊，佢个背景啊，佢受啲咩教育啊，点解，因为我哋想知道佢系点样諗嘢同埋点样睇呢个世界嘛。 嗯嗯， 我哋明白佢点样谂嘢，点样睇呢个世界，从而去帮佢去表现佢睇紧嘅世界观，已经唔系净系戏剧观啦，系世界观。因为所有嘅戏到最后都系关于人，关于呢个世界嘛。佢睇嗰个世界系咁嘅，佢描述嘅世界系咁嘅，佢见到嗰啲人系咁样嘅。 咁佢戲入面嘅人物好自然點都會有啲嗰啲影子，而從而我哋係幫佢表現嗰樣嘢。所以我而家我哋咁樣，我咁樣睇啦，唔好話我哋，我咁樣去睇 Betrayal 係有我嘅主觀意願喺入面，但係我嘅主觀意願，我嘅睇法係源自於我對籠統嘅戲劇理論嘅一啲睇法。 係 呢一個，我希望係極度客觀嘅，因為如果今日我突然間我玩嘢啦。我而家同阿 Winky 你大家坐喺度，我哋话想做一个新版嘅 Betrayal。我有一个睇法就系，我认为呢个戏个主角系 Emma 嚟嘅。 系。 跟住我就会做出一个好重大嘅决定。呢个戏我决定顺序做。 哦。 呢个戏顺序做咧， 调转做啦。 咁好有可能咧 ，Emma 就会系主角啦。嗱，好有趣噶，你试下谂，如果顺序做嘅话，第一场就系阿 Emma 就会入自己间房。 系啊。 佢入嚟梳头嘅。点见到 Jerry？、 嗯， 咁佢中唔中意 Jerry 已經唔係最重要啦，係 Jerry 咁樣勾搭佢，然之後同佢想同佢喺埋一齊啦。跟住第二場就係佢哋兩個有已經有間屋偷緊情咯，跟住佢有咗個 BB， 佢走嚟同個 Jerry 講：我有咗啊！ 嗯嗯， 我哋可唔可以改變我哋嘅生活啦？到最後話啊，不過唔係其他人嘅，係我老公嘅，係、咪？跟住又再去啦，然之後咧就係喺威尼斯嗰場啦，已經俾個老公發現咗啦，係。俾我老公發現咗，然之後佢點算呢？跟住佢就見到啊 Jerry， 佢唔同阿 Jerry 講， 嗯， 然之後 Jerry 同阿 Robert 有一場， 係啊， 又會變翻第五場成個嘅正中間，佢兩個喺埋一齊，跟住咧就係阿 Robert 冇講到俾佢聽，而阿 Emma 就一路喺度諗，死啦點算咧？咦，相安無事喎，冇嘢喎，跟住去到成個劇本原本嘅第四場，而家順序咗之後會變咗到第六場。跟住咧就會係佢哋三個人有一場戲，就係阿 Jerry 走嚟揾佢兩個入到屋企。然之後，阿 Emma 一路都想令到點樣個關係可以好啲，到最後佢建議啊，不如揾日你哋打 squash 我嚟睇下。點知阿 Robert 就發佢爛渣，唔係發佢爛渣，起碼佢冇發到皮咧。佢話：我諗啊，我同阿 Jerry 唔會想有個女人喺度咯，係咪啊？跟住佢就發現冇辦法喺埋一齊。跟住阿 Emma 就有佢自己嘅事業，有咗個 gallery。跟住下一場就係佢哋分手。係 啊， 佢同佢分開咗。跟住順個時序就係到最後，阿 Emma。走去揾翻阿 Jerry， 然之后就系话，我会同我老公离婚啦。呢、这个会成为新嘅第八场。 即系分手五年之后嗰场。 嗯、我会同佢离婚啦。然之后到最后，佢喺呢个位先至同阿 Jerry 讲，话我琴晚将我哋啲嘢讲咗俾我老公知。跟住呢个 Jerry 竟然系发烂渣，然之后走咗去。 嗯。 咁有冇而家个剧本嘅第二场，即系话阿 Jerry 见翻阿 Robert 呢场咧，就见仁见智啦。但系如果我系导演，我认为呢个系最有趣嘅 character 系阿 Emma， 即系我系导演，我突然间有一个新嘅演绎。我觉得我不论我系男人系女人都好啦，我突然间我觉得 Emma 呢个角色好有趣，我认为佢系主角。咁我顺序做。 嗯， 呢、这个就会系个主角系个 Emma。如果你问我啊，咁阿 Robert 可唔可以系、Robert 都可以系噶，佢唔需要顺序，佢可以倒序都得。我哋見到就係第一場一樣係 exposition 啦，我哋就交代咗原來有一個暗砍有一個主角，終於被鋪咗出嚟啦。Robert 呢個人物點解會咁嘅？我哋好有趣喎。咁我可以用一啲導演嘅手法，令到 Robert 呢個角色嘅強化。因為第二場戲阿 Robert 入到嚟，佢一路都唔肯坐低，佢話我五年前已經知道㗎啦，但係我唔明點解佢會咁。然之後我哋一路睇 Robert 呢個人點解會咁嘅咧？但係好不幸地喺個劇本入面 Robert 嘅場次係最少嘅。Robert 係有好幾場都冇佢嘅，第一場冇佢啦，第三場冇佢啦，係咪？跟住第六場冇佢啦，第八場冇佢咧，有四場係冇佢，成個係得五場有佢嘅啫。所以佢要係主角咧，係相對地難嘅。如果我作為一個導演， 係 啦，如果我作為一個導演，我要砌一個咁樣嘅版本，係一個重新演繹嘅版本，而 Robert 係主角嘅話咧，咁我就可能會狠狠地 cut 走幾場戲咯。咁、個戲就可以係一個 Robert 係主角嘅版本啦。嗱，呢個係你記住啦，呢度咧就導演開始做緊編劇嘅功夫啦。 係， 我唔中意嘅，我通常都唔中意嘅，就係個導演開始喺度搞陣。令到个剧本变咗做第二个剧本，因为原本个剧本唔系咁噶嘛。 系啊系啊。 原本个剧本睇完之后，你觉得你系唔知点解你好同情阿 Emma 嘅，可以；你好同情阿 Robert 嘅，可以。但系个主角冇可能系佢两个咯，我个人认为。所以你头先讲嗰啲版本得嘅，我哋坐埋食紧饭倾闲偈嘅时候讲就得。但系呢个系如果 Winky 你做导演，你嘅选择 OK， 或者系某某人佢作为导演佢嘅选择 OK， 但系我估。都是估嘅啫 ，Harold Pinter 唔会咁谂。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 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好啦，阿初，上次我哋咧就讲呢一个嘅戏啦，讲咗。咁啊，成轉合都未講喎。咁如果我哋真係同你頭先所講，我哋用 Jerry 嘅角度或者觀眾嘅角度，因為我覺得觀眾係貼近 Jerry 啲一齊去行呢一個倒敍嘅劇情啦。咁、那個成轉合，你會點樣同我哋講呢？ 嗱，因為本身個劇本已經係倒敍啦，所以我哋上次都提過話個起承轉合其實係本身已經極度難講噶啦。 係。 咁如果我哋話係嗰個真相係阿 Jerry。佢想知道究竟點解會搞成咁，呢個係成個戲最大嘅衝突。咁、即係話到最後，佢知道點解會搞成咁，就係、是、個轉啦。啱啊，即係 by definition 定義係咁講啊。 係啊係啊， 我一路都係咁講啊，就係、是、個主要衝突係邊個位解決咗？咁究竟係邊一個位呢件事係個源頭呢？就係、是、佢一路喺度揾，因為佢去到如果佢係嗰個倒序去到第五場，即係威尼斯嗰場，其實佢唔知噶嘛。其实佢唔知啊，嗰场戏做出嚟系，不论我讲 Jerry 系唔系主角都好，嗰场戏你如果 Jerry 系主角，可以冇嗰场喎。其实如果咁讲嘅话，系咪？但系因为编剧也好，点样都好，系想俾观众知道呢件事噶嘛。因为咁样先至会知道 Jerry 呢个角色有几蠢。咁所以第五场系好重要嘅。但系如果咁样推嘅话，其实嗰度只系俾我哋知道咗 Jerry 同 Emma 呢个外遇，阿 Robert 系点样知道。但系对于 Jerry 嚟讲，系未揾到佢呢件事点解会搞成咁。嘅源头嘛，而到最后我哋睇翻就系点样见到呢件事点解会搞成咁，就系、是、一开始如果嗰个位佢俾 Emma 出房，佢唔捉住佢，俾佢出咗间房当冇嘢发生，佢扮醉嘅话，咁冇嘢咯。但系佢喺嗰个位，佢捉住佢嘅手，唔俾佢走。 咁点解嗱？我明，但系点解个说法唔系？如果喺嗰一场里面，阿 Robert。佢拉埋自己老婆出去，佢对 Jerry 唔存在嗰个信任嘅话，即系唔留低自己老婆同 Jerry 同一间房嘅时候，可能亦都冇呢件事发生噶咯。 嗱，因为你而家你头先嗰个讲法咧，系一个你编紧剧，你改紧个剧本啊嘛。你头先嗰个讲法系喺个剧本入边唔存在噶嘛。但系我而家系喺个剧本入边揾一个位，我认为系成个系最后呢样嘢真系解决咗啦。你如果改个剧本嘅话咧，佢你改做乜都得噶，系因为喺嗰场喺威尼斯，然之后阿 Robert 发烂渣，咁都可以系改变咗件事。但系而家个剧本，如果我哋定义为系佢需要揾翻个真相，我哋想知道件事点解会搞成咁，就系、是、个源头系咩咧？就系、是、阿 Robert 对佢呢个朋友嘅极大嘅信任，而 Jerry 利用咗佢朋友对佢嘅信任，而到最后佢搭上咗佢好朋友嘅太太咯。呢、這个就系成个戏。最头嗰个位啦，因为如果嗰个位，如果我哋顺时序咁讲啦 ，Jerry 个朋友结婚，佢见到个新娘，哇，我朋友个太太真系靓啦，我对佢有啲好感，但系，我同佢咁好朋友，佢哋两个都结婚啦，我唔会搞佢嘅，唔会嘅，点会啫？跟住喺过咗几年之后嘅 anniversary， 即系佢哋庆祝佢哋嘅周年纪念嘅时候，Jerry 突然间忍唔住，佢突然间谢罪。做咗呢样嘢，呢个就系成件事嘅源头嘛。因为如果佢唔谢罪、唔出声，佢永远都唔同佢喺埋一齐，永远都唔讲唔提嘅话，呢件事系唔会发生嘅。咁所以呢一件事点解会搞成咁，就系、是、阿 Jerry 冇将佢自己嘅一个欲望 收埋佢， 而佢选择放咗佢出嚟，而佢放咗出嚟嘅同时，阿 Robert 有一个极大嘅信任佢，转身走咗出去。所以呢一个就系成件事点解会搞成咁啊？因为如果嗰个位 Robert 有一个合理嘅怀疑，然之后捉埋佢老婆出去，或者捉埋个朋友出去，就系话，唉，佢醉啦，我出去捉佢出去洗个面啦。咁件事真系唔会发生嘅。但系就系原来谂翻喺个源头就系呢一个位，到最后阿 Robert 对佢一个好大嘅信任，而 Jerry 利用咗呢样嘢，跟住佢搭上咗佢好朋友嘅太太咯。 阿初，我突然间有问题，如果个故事我哋真系调翻转嚟做，这个可唔可以系个戏啊？ 系，绝对系啊！ 系嘛， 呢个就系呢个剧本最有趣嘅地方。 但系因为我哋依家系倒着去揾翻转头，呢个亦都系个转啊。 所以我咪就系话，如果我哋讲话顺序做嘅话，个主角好有可能系 Emma 咯。 好有可能是 Emma 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我唔敢讲啊，因为我冇做一个详细嘅分析，我唔敢即刻落呢个定论。但系如果顺序做嘅话 ，Emma 系主角，我觉得有得拗。 好嗱，咁但系你而家讲到转咧，其实已经去到最后一步啦。吓、啊，咁、那个盒会唔会翻翻转头咧？ 哦，唔会，咁啊个盒永远都系之后啦。但系咧，嗱喺我个定义入边咧，我作为导演或者作为剧本分析、戏剧理论去分析、文学分析嘅时候咧，我揾个转嘅时候咧，我系习惯性地喺可能嘅情况之下，将个转由咁后推到咁后嘅、 啊。 因为如果你同我讲话，哦，我已经唔需要知个真相啦，呢、這个成个戏你话系最需要知道个真相嘅，喺呢一场阿、Jerry 入嚟同佢表白，哦。搞掂咗啦，已经知道个真相啦，原来就係同佢表白。咁后面嗰啲戏唔使做㗎喇喎。后面嗰啲戏冇戏㗎喇 喎。 呢个戏最有趣嘅就係、是、正常嚟讲我哋话起承转合，即係我望住对面街喺度闹交。如果我望住对面街闹交，佢有一个位已经係散场㗎喇。佢已经两个人转身走啦，唔再闹啦，或者警察嚟啦，佢哋冇得闹啦咁样。咁嗰个就係个转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我 之 后 就冇嘢睇噶 啦，即系或者你会预计到唔佢哋会翻屋企噶啦， 因 为 by definition 喺定义入边、 啊， 我冇可能定义第五场系个高潮嚟噶， 嗯， 我冇可能咁样定义噶，我冇可能个 falling action 系之后咁大，呢一个系我不论喺做导演做编剧嘅时候，我都必须要留意我自己啊，我自己、就系我一定要揾到个戏点解仲要继续向前行， 系 令到个戏可以继续搞落去。继续系需要做落去，而所有嘢都系冇嘥到嘅。如果你同我讲个 falling action 嗰个转系提前少少话，后面嗰啲就系我哋典型吓睇电视剧烧嘢食嗰啲位啦。 又烧 你系咁系咁喺度烧嘢食，你同我烧15分钟，我唔想睇啦嘛。 系， 但系如果呢个戏定义得好，搞得好嘅话，可唔可以个烧嘢食个转都未发生啊？可以嘅，如果你定义得好，你写嘅时候写得好。个烧嘢食都未搞掂，所以点解总有一场就系可能仲有个植物人或者佢仲要去机场唔知接翻边个嗰个位系个戏仲继续向前推紧噶嘛？ 系系 系咪？咁你嗰个烧嘢食咪唔会变成斋烧嘢食咯？咁咪唔系净系一个 falling action， 净系睇佢点样到最后，之后佢哋就快快乐咁生活落去啦。咁嗰啲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我哋需要咁样完咗个故仔先至烧嘢食啫嘛。但系其实我哋唔想噶，我哋想睇戏最好由一开始嘅紧张到最后一刻，我哋都系紧张噶嘛。因为我哋想追个起承转合啊嘛，所以喺我嘅角度，如果你问我从理论上去定义嗰、那个转，一定系到最后 Jerry 捉住佢嘅手嗰一刻，先系个转。你推前少少，我都觉得嘥咗个戏啦。 系，如果讲咁啊，呼之欲出啦。如果讲呢一个成嘅时候咧，就系、是、嗱，你而家谂翻，其实由第二场 Robert 系啦，佢直至到头先我哋所讲呢个转中间咧，其实佢每一件事都系阿 Jerry 去 chase 翻个真相，即系揾翻个真相。 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 成系唔难揾嘅，真系。 冇错啦，每一场都有啲蛛丝马迹，就系、是、咦，点解呢度会咁嘅？跟住你睇翻前一两场，真系顺序睇下，我哋作为观众顺住个故仔一路铺陈落去。倒序咁样讲下你就见到哦原来嗰场系咁㗎哦原来嗰度系咁㗎就一路一路将一啲嘅真相揭露返出嚟亦都系我哋头先一路定义嘅就系话成个戏最主要嘅就系个真相囉。 哇依家听完成个戏嘅剧情啦起承转合啦我觉得好丰富我亦都觉得呢一个倒序系有佢嘅必要性即系呢个剧本上面嘅作用 系 好大。 同埋我呢个位呢我亦都想讲下每一次呢我哋讲到个程度呢都好似哦，咁中间嗰度就系成啦，你自己谂掂佢啦，咁样。咁但系我想观众亦都，因为我唔想将个古仔又由头到尾讲一次啊。 系 因为你哋试下谂翻所有听众啊 ，Winky 你都好，一谂翻你听我讲个古仔嘅时候，你会紧张噶嘛？ 系啊，我会好想追落去。 你会好想追落去嘛？你追嗰样嘢系咩先？咁嗰个就已经系成啦。你听到嗰位你，跟住点啊？跟住点啊？跟住 flashback， 咦 flashback， 哎呀，原来系咁噶，你会追啊嘛，嗰、那个已经系成啦。如果你发现我讲个古仔讲到中间之后，你发觉喂，你讲讲下讲咗去边啊，我唔想听咯，咁、那个成咪甩咗咯。 冇错冇错。 因为我定义只不过系我哋从纯粹用理性分析，用戏剧理论去分析。我希望我如果需要写一篇论文出嚟解说呢样嘢，我系合情合理有理据去支持我呢个讲法嘅。所以我到最后我咁样分析，我讲翻俾你听啊嘛。但系其实你喺睇一个戏或者听我哋讲个故仔嘅时候，你好自然追噶嘛。嗰、那个起承转合系存在噶嘛。如果个起承转合系唔存在嘅话，你哋冇办法追噶嘛。我冇办法讲三只小猪讲讲下，突然间豺狼走出嚟，跟住我就讲只豺狼其实系小红帽入边嗰只豺狼，然之后走出去讲。小红帽噶嘛，你会拗晒头噶嘛， 做咩啊？ 你会追唔到噶嘛？而家个剧本系好， 佢嘅起承转合系好嘅时候，我哋系会跟住佢一路去。我而家咁样定义咗，我想翻翻转头，大家帮手一齐谂下，睇下系唔系每一场都系，系我会追住呢样嘢，系佢喺威尼斯佢知道咗，咁点算啊？哎呀，一路追，咁佢嘅起承转合就已经被证明系存在噶啦。只不过我哋而家冇咁多篇幅，我由头到尾又将个剧本讲多一次，但系我想大家观众明白，我唔系有心跳过呢样嘢，系想大家知道，如果我讲嘅嘢系唔啱嘅话咧，你会发现我讲个古仔嘅时候，我都讲唔到，你都唔追。 系，我哋唔想追落。所以咧，听到呢度咧，我真系觉得我哋可以翻翻去我哋咧网上面咧，真系将我哋呢三集啦，即系今集啦，同埋上两集咧，真系由头听一次。我谂咧，大家嘅得着会好大。你嚟到呢度咧，就会真的我唔係話 sell 一定要過嚟聽咁樣，而我真係覺得你咁樣聽咧，你個人會好豐富啊！你會因為呢個劇本咧，你唞一啖大氣，哦，原來背本呢個劇本係咁樣去睇。 同埋我好建議大家去揾嗰個劇本嚟睇咯，有噶，大部 分圖書 館 有 噶， 都有噶啦。 英文版中文版我都相信唔會太難揾嘅呢個劇本。 有啊有啊，其實真係唔難。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大初，嗱，我哋聽到呢度咧，叫做我哋講完背叛呢一個劇本啦。咁但係即係叫做講咗兩三集啦。你記唔記得兩三集之前咧，其實我哋開咗個題目就係荒誕派戲劇嘅。咁其實我哋話哈洛品特被列為啦荒誕派戲劇嘅其中一個作家。其實咁樣聽落啊，對比之前秃头女高音係真係有啲好荒誕意味一邊。但係秃头女高音。就话啫，咁今次背叛嚟讲，其实个剧情都 好写实咯， 好写实咯，好人啦，只不过佢调转咗、倒叙咗啫嘛。佢嗰个荒诞性系喺边度？点解哈洛品特会被列入做荒诞派戏剧嘅作家呢？ 嗱，首先 Betrayal 呢个剧本喺 Harold Pinter 哈洛品特佢嘅作品入面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剧本，但系亦都唔系佢唯一嘅剧本。 系啊系啊， 咁佢有其他啲剧本系相对地荒诞一啲嘅。是絕對有的。咁而Betrayal 是一個相對地寫實的劇本。咁但係佢嘅劇本入面都我哋都話啦，講過無數咁多次，就係佢嘅劇本都好出名停頓㗎嘛。係 啊 係 啊。 咁呢啲停頓究竟係有冇啲咩重要性呢？對於佢作為一個被譽為係一個荒誕派戲劇嘅劇作家，有冇啲咩重要性？係有嘅。嗱，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我哋講荒誕派戲劇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講話語言嘅不定性同埋語言嘅荒廢性啊嘛。即係啲人成日講嘢，你都唔知佢講嚟做乜嘢，又或者係消磨時間喺度講啲無謂嘢。但係而 Harold Pinter 佢就係將語言嘅，不論佢係佢嘅空廢性也好，佢嘅無謂也好，或者係喺語言之間隱藏緊嘅一啲殺機啊，甚至係我咁樣形容啊，嗰啲咧係佢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即係點解嗰個第五場啊，喺威尼斯嗰場啊，係我曾經講過話，係我相信係世界各地嘅戲劇學院被搬演最多嘅一場先 work 咧。就係因為嗰場戲佢本身個劇本個表面嘅對白啊。是相当之淡淡然冇乜特别嘢、但係暗藏嘅殺機之强呢係你觉得个老公隨时可以掹把刀出嚟怼死个老婆。 即係啲潜台词真係好强嘅威尼斯。 係啦。 好深刻。 咁而呢一样嘢亦都系佢作为一个荒诞派戏劇作家嘅一个好代表嘅佢自己嘅个风格。就系点样去运用语言同埋啲 silence 嘅即係嗰啲停顿啊嗰啲静默啊嘅隐藏嘅殺機。呢、一个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戏剧张力喺入边，而喺其他嘅剧作家身上边系当时系比较少见啦，到而家都少见噶。即系佢写一场，特别系我成日都话呢个戏咧，我又有少少江湖日事讲啦。呢个戏我曾经喺美国做嘅时候咧，我试过初因为嗰啲演员佢哋嘅口音嘅训练唔系咁成熟咧， 系 我 系 叫佢哋用美国口音做噶，唔好睇噶。冇咁好睇㗎。 会㗎。 係啊。 嗱呢我哋首先讲多少背景俾啲听众听啦，就係、呢个剧本本身系一个英国背景嘅剧本啦。咁如果攞过嚟美国嘅口音，你觉得最唔好睇咩呀？ 最唔好睇系嗰啲人，第一样嘢好得意嘅。当你一个人用英国口音同美国口音讲嘢嘅时候，嗰人嘅 behavior 直接改变， 即系成个人个状态态度啊， 成个状态。 我认同嘅，因为英国人有一种，我哋以前咧读书咧，我老师成日都讲，英国人有一种咧，你会系有啲嘢督住你个背脊，好直咁样讲一啲好似好优雅嘅说话。 系啦， 咁就佢讲咗啲英国嘅嘢啦，我哋叫英式啊嘅口音嘅，就咁解。 佢嗰个口音唔系纯粹一个口音嚟，因为我自己觉得啦，英国人嘅口音咧系佢哋好着重佢讲嘢讲得好唔好听， 靓唔靓，系啊， 靓唔靓啊。咁呢一样嘢好自然会令到成个人嗰个行为啊系改变嘅。 系， 你谂下，你谂下阿 Robert 同阿。Jerry 讲话我其实五年前已经知道咗噶咯，跟住阿 Jerry 话咩啊？跟住佢答话，我谂我可以坐低先啦。呢一个咁样嘅行为啊，你谂下，如果系一个美国人啊，佢话喂，其实我五年前已经知道噶咯。跟住 Jerry 话咩啊？我谂我都系坐低先， 系 完全系另外一个人嚟噶。 同埋我记得你同我讲嘅呢个剧本第一句对白就系、是。Well， 系啊，第一句对白就系 well， 系冇错呢个剧本。跟住佢哋系 how are you doing recently？ 系 how are you？ 但系你可唔可以好美国咁样讲下依家？ 我好渣噶，你美国 ？Yo， how are you doing？ 即系佢系直情系另外一个，因为嗰啲人嘅行为行径系直接 系嘅，系嘅，系真系好唔同。 系英国人系呢个感觉系佢坐得直少少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又或者督住， 亦都系呢一个咁样嘅感觉，令到嗰啲人咧就系好似好有 dignity 啊，即系好有自尊心好强。佢同你讲我知道咗啦，我琴日睇到嗰封信嘅时候，我估到系。咁上下啦， 嗯， 即系你感受到佢一个佢好需要自己个自尊啊， 嗯， 所以呢一个戏如果用美国口音做咧，系完全 系， 即系我起码我见过嘅，我冇见过有人用美国口音做得好咯，我睇过几次噶啦， 因为其实我哋讲咧，就算依家同啲英国人相处，都会觉得，其实佢系咪少女藏刀？可能就算佢唔系噶，但我哋总会觉得英国人系多咗就，点解你表面啲好似咁靓，但系其实你入边你真系冇私心嘅咩？你就会帮佢谂。咁多一步， 你有冇听过话早几年咧，曾经英国人咧自己投票选咧英国人最有价值嘅嘢 系咩？ 第二位系咩咧？第二位系英国皇室，因为唔系好多地方有皇室噶嘛，系咪？第二位系英国皇室，第一位系英式幽默。就 系 我哋头先讲嗰啲嘢， 好了解自己喎。其实佢哋 系啊，佢哋系认为佢哋成个英国人嘅传统最重要嘅嘢，第二位。是英国皇室。 第一位就是他们英国人。 就是英式幽默。 哇，阿初多谢这两三集呢跟我们讲了背叛这个剧本。我想我真的要好消化吸收一下。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谈下其他有关剧本的事。 他是文字又是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 Hello， 嗱，阿初，我哋讲咗咧，真系哇两集几三集嘅 Betrayal 背叛啦。咁其实咧，我最近开始有一个谂法，我去谂。譬如我哋頭先講一啲英式嘅幽默，即係可能我哋了解，即係我大個咗啦，我開始睇多咗英國嘅戲，我知道英國人係點樣啦，即係了解多咗，我先知道，原來佢哋用一個即係一個英式嘅幽默去做呢一件呢一個戲咧，會好睇嘅。咁我其實另外有一個咧，我唔知關唔關事嘅問題，我想問一下。譬如我好鍾意嘅一个劇作家啦 ,Chekhov 啦，或者我哋嚟緊都諗住讲㗎啦。咁 Chekhov 嘅戏呢，我记得呢嗰时我啱啱入演艺学院呢，我老师係讲佢话喂你哋唔好自己睇呀，你自己睇呢会瞓着㗎，你搵几个同学呢一齐读啦，读到嘅即係读就可能都会觉得闷㗎啦，但呢就好过一个人睇，你实瞓睇两板纸你就瞓㗎啦。因为譬如 Chekhov 可能我哋 大概讲下就佢呢 Chekhov 嘅写作风格就唔会有啲好多嘅劇情出现。即系好多时都系讲紧一群人嘅一个气氛，系啊，生活状态。咁我又想问啦， 如果我哋想去睇一个剧本或者去睇一个戏嘅时候，你觉得我哋有冇需要去了解咗剧作家嘅背景或者系佢写作风格？咁我哋先至知道，例如，譬如我哋讲翻品特啦，哈罗品特佢写《Betrayal》背叛呢个剧本，哦，佢嘅风格就系会有停顿嘅，我哋要留意，哦，嗰个停顿其实系讲紧啲乜噶，系制造紧啲咩气氛？或者我哋去睇薛可夫 Chekhov 嘅时候，我哋会去谂啊，其实佢系一个比较冇咁多剧情嘅，我哋咧唔好注重个剧情，我哋要去感受多啲嗰啲人嘅氛围啊，咁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我会瞌眼瞓嘅。或者，但系我依家睇咧，我又真系好中意。究竟我了解咗究竟 Chekhov 薛可夫系啲乜嘢，定系点样咧？即系我想问一下，就系我哋要去了解一个剧本之前，需唔需要了解一个剧作家咧？ 你如果真系想好深入咁去了解一个剧本嘅话，你去了解嗰个剧作家系绝对合理。即系我想举一啲另外嘅例子啦。我觉得睇一幅画已经将一样嘢放大得好紧要啦。即系讲车咁样，你唔知点解突然间你好中意一部车喎，我觉得嗰架车好靓。咁你想知道啊，点解嗰架车同其他唔同嘅咧？ 系啊。 咁你去了解嗰样嘢啦，然之后有人话俾你听。哦，因为嗰间车厂咧，而家咧嗰架车唔系净系讲个外形啊，系佢有专人咧负责测试嗰道门闩门嗰个声靓唔靓。 系， 哇，跟住你开始研究到嗰样嘢，哇，原来系咁样噶，即系嗰条死气喉嗰个形状高度，嗰条定风翼嗰个形状高度阔，系全部原来有关。咁你开始识得我叫做品味啦。 系， 你谂下，所有嘢都系咁啫嘛。饮红酒，你唔识饮，哇，苦嘅喂，大佬。你识饮，人哋同你讲话嗱，呢个咧我就觉得果味就多啲，系咪？到最后呢啲全部系品味。你识一样嘢有得品味，你唔识得一样嘢，你就只可以当水咁饮咯，系嘛？我嚟解渴咯，个红酒。咁呢个就 好笑啊！呢个 睇你。点样噶咋？我哋喺呢度录音室，我前面呢度有支麦，呢支麦啊最出名嘅一支麦，你唔知系咩嚟啦，系咪？我哋前面呢度有两只喇叭，系咪？你唔知系咩嚟噶啦？ 唔知啊！ 人哋识得品味就啊，你听到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你唔识就唔系又系喇叭。我都系求其买个唔知乜嘢品牌嘅电话，佢原厂都已经有两只 headphone 吉落，而且度有声啦。品味啊嘛，系嘛 ，Winky？ 咁所以咧。你话你对一样嘢个研究，你想深入，你系无所不用其极。 嗯， 不过即系话就翻转头讲，我哋入去睇戏，你谂翻清楚啲先。你一场戏，大部分香港嘅剧院400多位，有几多个戏剧理论家走入去睇先？大部分人买飞睇戏，我买 entertainment 啫嘛。 系我买娱乐。 你搞咁多嘢做乜啫？所以我认为到最后好嘅戏系唔需要嘅。 OK， 但系你想对一样嘢有研究有品味嘅，就系另外一个别论啦。 嗯， 好嘅戏就应该唔需要注脚嘅，唔使嗰个编剧或者个导演咧写篇导演的话30000字解说。哦，原来嗰个位系咁，你早讲啊！好嘅戏应该系独立噶嘛，好嘅画应该系独立噶嘛，好嘅音乐应该系独立噶嘛。你要攞住个注脚先觉得佢好嘅话，就有啲问题。 但系咧，我有一个感觉系，我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哋嘅老师咧都会想我哋出去睇下话剧。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即系冇咁多年前啦，咁会好老咯。 4岁嗰阵时啊嘛， 即系。冇咁我中学嘅时期啦，咁啦，我中学嘅时期我去睇范尼亚舅舅，即系都系薛可夫 Chekhov 嘅一个戏，一个好经典嘅作品。 瞓死啦，应该。 哦，我真系由头瞓到落尾。我而家谂翻，其实我戏讲咩，我真系唔知噶。但系当我入咗演艺学院，我读范尼亚舅舅呢个剧本嘅时候，其实我嗰阵时唔系好了解作者背景嘅，即系学你话斋，我都未系好了解。我想就咁睇咗先，但系我已经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哋成班同学咧去嗰啲咩民族文化交流营啊嗰啲咧，去咗福建嘅土楼。我哋住咗喺一个土楼入边，跟住嗰晚冇咩做，跟住我哋又未开始学薛可夫，但系又谂住攞啲剧本嚟睇下，咁啊带咗一个薛可夫嘅，又系范尼亚舅舅去睇。咁我成班同学說，喂，冇咩做，不如我哋今晚读下咁样。跟住成班同学喺个土楼，你知咧，薛可夫好中意即系将啲戏摆喺啲庄园度啊。 系 土楼咧就有种庄园嗰个感觉。我哋就喺土楼嘅中央，大家咧夜晚喺嗰度读剧本。哇！我哋读到之后，我好爱薛可夫，好似我完全感受到佢入面啲角色嗰啲人系点。我就想问啦， 你觉得点解我会有呢个分别呢？即以前我会瞓死喎，但依家就算我未了解史朵夫嘅背景啦，但我都会觉得，我好似好明白佢哋，我好鍾意呢一个剧本。 头先我讲品味啦，其实我系滴酒不沾，因为我酒精敏感，我唔识饮酒。 我有一次同阿初拍嘢咧，佢拎住杯红酒，佢已经上醉，拎住支红酒。 但系就你如果听啲人讲红酒咧，我都系听噶咋，我冇第一手资料啊。咁佢会话，饮红酒唔使饮最贵嗰啲嘅，你如果揾到自己啱嘅，咁你中意就得噶啦。 系 品味啊嘛，系咪？咩叫品味咧？就系你可以有个人喜好噶嘛，系咪？咁你剧本其实都系咁样嘅嘢嚟，同埋个人喜好咧。是会随住年月的改变，你的人生经历是会有改变的。 死了。 是不是？所以就有一首我们即是伟大的 Eason 有首歌叫苦瓜。 是 就是说半生瓜嘛，就是30岁前都不懂吃，到30岁懂吃了。你喜欢吃苦瓜啦，应该 我20岁就喜欢吃。 咁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其实很简单的嘛。即系你见到 Chekhov 个戏，你开始明白体会嗰啲人，因为到最后戏剧系只系关于一样嘢，人性。所有戏都系 ，OK。如果你有一个戏你话俾我听，嗰个戏系唔关人性事嘅话咧，咁我都想学下。有人话俾我知，每一个戏都系关于人性。 其实连卡通片都系关 事。梗系啦，我等阵都会举一啲卡通片嘅例子。但系个重点系。当你去睇一个剧本，而你对剧中嘅人物佢哋经历嘅情况有一个喺人性层面嘅理解同埋同情，咁你就应该会开始鍾意嗰个戏。嗱，当然啦，亦都有啲情况就係你对嗰啲人物嘅人性层面有理解，但係你唔同情佢，你觉得佢戆居，咁你好唔鍾意嗰个角色，你可能会唔鍾意个戏，但係你都可能会好鍾意个戏喎。因为你对嗰啲人物有理解嘛，而你对嗰个人性有理解嘛，咁好多时啲典型嘅歹角，我哋咪会咁样咯。啲歹角就系我明啦，但系你都唔使摧毁个地球噶，系咪先？你唔中意佢，但系你可以中意个戏噶嘛， 系嘛？ 咁所以你讲嗰个情况咧，其实比较即系一啲 extreme 啲嘅情况咧。如果你话无啦啦，我买飞去睇个舞台剧，十套可能有五六套你唔中意嘅，咁其实正常噶。电影都系咁噶啦， 系嘛， 流行曲都系咁噶啦 ，classical music 我唔知道你有冇啲听完之后，哇，我觉得好劲啊！点解佢可以写到啲咁嘅嘢？都可能有啲你觉得好劲，有啲你会觉得，哎呀，我唔明白啊，做咩啫？你咁长咁样，就唔知啊，我唔识欣赏，系你唔识欣赏。嗱，咁但系当然我哋都唔可以好不负责任嘅，系你哋唔识欣赏，因为嗰啲全部都好嘢嚟嘅，我哋唔可以咁讲。但系戏剧系到最后好嘅地方，应该系佢系雅俗共赏嘅。 系。 好嘅戏系唔同嘅人睇，喺唔同嘅时候睇，都会有唔同嘅感受。OK， 同埋到最后，如果我哋讲啲嘢深层到一啲，我哋根本用我哋嘅智慧冇办法明白嘅，咁冇意思噶。因为到最后，佢哋全部都系讲人啊嘛。剧本我话全部都系讲人性， 系啊系啊。 咁我哋去睇一啲唔同嘅人物，佢哋嘅经历，我哋去感受佢哋嘅感受，我哋去明白佢哋作为人佢哋嘅唔同。而通过我哋明白呢啲人佢嘅唔同，佢面对唔同嘅情况，佢点样去行为，佢做啲乜嘢，而我哋即系戏剧理论嘅最核心嘅地方系叫catharsis 啊嘛，净化啊嘛。catharsis 冇听过啊？ 冇听过。 你读 好深啊呢、這个字。 你读戏剧学院读咁多年系读乜嘢其实？ 黄晓初。 catharsis 喺呢个亚里士多德嘅 poetics 入边啦，即系诗学啊，亚里士多德诗学入边咧，就讲话即系其实戏剧到最后或者系艺术啦，笼统艺术最重要嘅功能啊，就系 catharsis， 就系一个净化嘅过程。咁呢个净化嘅过程就系、是。我其实都提过㗎喇，就係发梦㗎嘛，我话戏係发梦㗎嘛。你去发一个梦，不论你係发一个好梦又好，发一个恶梦又好，通过你发完呢个梦，你发现之后好彩原来唔係真嘅。跟住我哋就会对我哋嘅人生有一啲嘅改变。呢、這个就係 catharsis， 就係呢个净化啦。咁、我哋去睇任何一个戏，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个，如果我哋能够扣到佢，我哋明白嗰啲人嘅行为，我哋希望通过呢个过程係有学习同埋有净化。我哋哎呀，嗰、那个角色点解佢要咁做啊？点解佢到最后要会死咗啊？佢呢个悲剧令到佢死咗，我哋唔好学佢啊。或者啊，佢咁样做到最后佢拯救到地球啊。如果有一日，我都面对咁嘅情况，我就算我拯救唔到地球，我希望可以令到我身边嘅人好啲啊。咁样就已经系即系呢个 戏剧嘅最想最想做到嘅功能啊，系令到我哋改变我哋嘅生活啊嘛，令到我哋通过我哋点解我哋细细个啲人会讲故仔啊，系希望我哋听到你嘅故仔，令到我哋有啲学习啊嘛。我哋到最后有情感上嘅跌宕，然之后我哋觉得有啲系重要啲，有啲系好啲，有啲系差啲，有啲系我哋觉得唔重要，有啲觉得唔好，我哋令到我哋人生改变嘛。而我哋其实而家我哋去睇系认真嚟讲，除咗系 entertainment， 我哋系想有 education 噶，我哋唔系净系想有娱乐噶，我哋系想有教训噶，我哋系想噶，冇人系唔想噶。我入去我净系想睇到啲好靓嘅嘢，靓完就算噶啦，你去第二度玩得噶啦，纯粹观能嘅刺激，你去啲主题公园嗰度玩得噶啦。你唔需要走去睇一套戏，你去睇套戏系唔系净系情感上，系想我哋知性上系有得着嘅，从而有净化、有改变、有学习嘅。呢个系我哋打从心底里，我哋个个都想噶。我哋想睇完一套激战，啊，我哋想学下佢嗰个咁样嘅坚毅， 系咪？ 我哋睇完一套 Toy Story 吓，呢个叫咩啊？反斗奇兵 系嘛？ 我哋想睇下啊。人同人之间嘅感情啊，我哋唔好净系挂住啲新嘢就忘本啦，唔记得啲以前嗰啲嘢啦。每一套戏都有一啲咁样嘅嘢，系令到我哋觉得有价值嘅。人生存喺呢个世界上系有价值，我哋讲紧一啲普世人类文明、人性嘅价值，我哋系同意呢啲嘢，我哋学习呢啲嘢。好嘅戏就系突然间，哎呀，我真系体验到一啲我以前冇体验过，而我觉得真系好有价值，我哋唔应该忘记嘅嘢。每一套戏都系咁嘅，大家听众你谂下系咪？ 但你觉得依家嘅无论电影啊或者舞台剧啊，有冇一啲变质咗咧？即系我认同你我哋希望教育，但有时有啲戏或者依家好多我哋叫做通俗剧啊或者低俗剧啊或者啲佢哋真係可以打正旗號講話啊！我係為咗低俗，我係為咗好笑啫，我冇嘢想講。即係越嚟越多人，或者真係有啲觀眾下去，我唔係想得到啲咩，我淨係想唔用腦諗下嘢。即係就係呢個互相嘅關係啦。會唔會令到依家有好多電影啊或者舞台劇係走向咗一個就係、是、做完就算咯。我哋唔需要睇完之後得到啲咩信息㗎？會唔會走向咗咁樣？你覺得有冇變質咧？喺戲劇上面， 我諗咧。因为永远都系一个比重嘅问题嚟啫嘛，即系如果我净系讲教育同埋娱乐，即系呢两样嘢喺戏剧入边，教育同埋娱乐呢两样嘢嗰个平衡点究竟系点样，系一个平衡嚟嘅啫。咁你可以去到一个极致咧，就系、是、哦，我完全唔讲教育啊，我纯粹娱乐嘅，得唔得咧？得，梗系得啦。咁阿 Winky， 你睇一套系咁，两套系咁，睇十套都系咁，你中唔中意咯？ 唔睇啦，我会。 唔系，我可能有人睇噶， 系 品味啫嘛， 系。 咁佢中意睇，你唔俾佢睇啊？咁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导演，我俾啲嘢观众买飞入场，我希望俾一啲我认为佢觉得有价值嘅嘢咯。Entertainment 娱乐系有价值嘅嘢，我唔系话冇价值啊，有价值，我俾观众， 系 俾佢嘅足够嘅份量就够啦。你系咁俾娱乐佢嘅话，佢会滞噶， 系。 我希望佢觉得到最后，诶、哎，我用咗几百蚊买飞睇一套戏，我觉得嗰个娱乐嘅部分咧，我系得到啦。 嗯， 咁我下次再过多几次之后，我觉得我几百蚊咧，我就去个主题公园咧，我觉得抵啲，佢就会用咗嗰啲钱去做其他嘅娱乐。 系 但系如果我俾一啲其他嘢，我开始令佢觉得冇办法，我哋而家呢个商业社会系咁样嘅，就系、是、我哋系会咁样计，我哋嗰啲嘢使得值唔值？哎呀，原来我唔系净系得到娱乐。我得到嘅一啲嘢系好有价值，我觉得300蚊买一张飞睇呢个戏，我觉得真系好抵啊！因为嗰样嘢唔系用钱银可以衡量。 系、我都会有曾经有啲戏我睇完又有呢个感觉嘅，真系。 点解啲人会话睇完个戏会戒灯啫？就系因为佢娱乐又俾唔到你 啊， 意思又俾唔到你，话有特技嗰啲特技又渣 ，3D 又唔知点解要 3D， 咁你睇完之后你咪想戒灯咯？ 系。 但系你个戏到最后嗰个最有价值嘅地方唔应该喺呢啲位嘛？ 嗯， 我认为戏剧嘅最有价值嘅地方唔应该喺嗰啲位嘛？ 嗯， 咁我哋作为真系学习呢一门艺术嘅，我哋希望喺嗰啲位度强化咯。 明白。 而其他有啲人话，我想搞娱乐嘅，咁我唔反对有呢个功能，亦都唔反对你纯粹搞呢样嘢，咁咪睇下边个可以走得远啲咯。 哇，我谂我哋离开得太远啦，系嘛？我哋本身今日想讲 Chekhov 啊，薛可夫啊， 我觉得一啲都唔远啊。 系。 因为咧，有阵时咧，我哋就系因为我哋觉得，哇，你嗰啲戏咁艰涩嘅，我唔睇啦。其实我哋就系走个步咯，我哋自己。 嗯。 你谂下，你话你以前睇，哇！ 做乜嘢啊？ 翻呢个扣扣， 跟住你唔识啦，欣赏，然之后其实你走咗步啫嘛。到你有一日你觉得嗰样嘢好，然之后你系睇到人性一啲面，系、嗯、哎呀，我终于体会到呢样嘢啦。而呢样嘢应该对你嘅人生点都有一啲改变，有一啲嘢系加咗喺你身上，你系有价值噶嘛？ 自我呼应响我唔少嘅。 嗱，呢个就已经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啊，令到你由一个乜嘢都唔知嘅，到有一日你去重新去睇呢个世界，你通过一个咁嘅戏，然之后你面对呢个世界。去睇呢个世界的时候，你改观咗咯。 嗯， 咁佢就系嗰个价值咯。咁你觉得呢张戏飞值300蚊、200蚊定100蚊？系佢系无价啦，已经 系啊，系 啊。 你会有一日我攞翻呢个剧本出嚟，我再睇，哎呀，我觉得呢个戏真系影响咗我嘅生命、 啊、 一小部分。 其实最近即系我哋要做，我哋想讲下史可夫 Chekhov 啦，我攞翻海鸥啊，攞翻樱桃园啦，同埋范尼亚扣扣出嚟睇，哇、哦！我都谂唔系嗱，亦都睇翻我嗰阵时喺演艺学院做呢、這个一啲片段嘅功课啦。咁依家再睇翻嘅时候，其实我自己个人已经有唔同咗啦，我感觉到，即系嗰阵时睇呢一个作品同依家睇呢个作品已经有啲唔同。我系由呢个作品知道，哦、我谂我真系有啲嘢改变咗。 嗯， 呢个系史可夫带俾我。好啦，我哋讲咗咁耐啦，我谂真系可以开始讲史可夫啦。不过就唔系今日啦，咁个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留翻咧，下一次翻嚟，我哋真真正进入史可夫嘅世界啊。好，今日多谢阿卓，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 拜。